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依水而居的大邓各庄，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惠河飘来的。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漕运码头在通州的张家湾。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之后，又开挖了从元大都城至通州段的运河航道通惠河。通惠河有个支流，经过几道转弯之后，又分出了几个河岔，其中的一个河岔拐了两道弯，向前缓缓地流淌着。一会儿的功夫，那水流在一片芦苇摇曳的荷塘中停了下来，随着水量的增多，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条小河，滋润着这块平坦无垠的土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一户姓邓的人家迁徙至此，在小河的东侧垒屋筑墙，傍水而居。渐渐的，这里就有了村庄大邓各庄。这条小河呢，就是西河。走南闯北的王姓祖先，几经辗转，跨过了北运河，来到了大邓各庄，靠勤耕简读落下了脚跟。经过500多年的人事变迁，庄里的邓姓人家早已不在了，这王姓倒成了望族了。王焕章20岁那年的初春，百草回芽，大自然万物开始复苏，大邓各庄的王姓家族迎来了喜庆的一天。今天是王焕章成亲的日子，这位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身披红袍，头戴深棕色的礼帽，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神采奕奕地骑着高头大马走在了花轿的前面。他坐在马背上，看着自家的院墙门楼，是那么的亲切幸福美好。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娶亲的队伍被围观的人群簇拥着来到了王家门前。王焕章被司仪扶下了马，花轿呢也落在了铺着红毯的青砖地面上。王焕章手牵着从花轿里面走出头罩红抽巾的新娘，迈过了高台阶，跨过了火盆，步履轻盈地走进了贴着大红喜字挂着红绸丝帐的正堂。王四爷和弟弟王宗濂分坐在中堂前边的太师椅上，王四奶奶和王焕章的母亲分坐在丈夫的身旁， 他们频频点头微笑，感受着喜庆幸福的时刻。司仪宣布礼仪正式开始，接着按照通州的习俗拜堂成亲。一切程序完成之后，司仪提高了嗓门说， 最后请德高望重的王四爷训话。 王四爷捋着花白胡子站起了身，高声笑着说， 今儿个可不叫训话啊，这是祝兴啊，恭喜祝贺，祝贺焕章侄子双喜临门啊。这第一喜呢，啊，就是他成了亲，娶了个漂亮贤惠的媳妇儿，啊，侄媳妇儿刚迈过了火盆，这说明一对新人将迈向新的幸福生活，啊，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呀，什么坎坷呀，哎，就是赴汤蹈火也不离不弃，白头到老，哎，这桩婚事啊，是我保的媒，姑娘是从胡各庄李家娶过门的，哎，这李家可是鼎鼎大名的书香之家呀，哈哈，我这侄媳妇儿是在通州城里的洋学堂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的。 王四爷的讲话迎来了一片叫好，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这第二喜呢，哎，今儿啊也是焕章在老三顺斋出徒的日子啊，就这年轻人呢，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得用心习武，刻苦读书啊，以前的事儿就不用说了，就说他在柜上学徒这三年吧，勤奋用心，踏实上进呢，是个有抱负有出息的孩子，将来啊在我们这鞋行是必有大的作为呀。 喜宴散去的时候，已然掌灯了，两位新人坐在洞房里，四目相对，互相欣赏爱慕着。王焕章看不够依在怀中秀美文静的心爱的人，内心里感恩上天赐予他如此美好幸福的新生活。三天后，王焕章匆匆告别，站在西河岸大柳树下依依不舍泪眼相送的爱妻，他迈着坚定的脚步跨上了马车，转眼间他的背影消失在往北京的路途之中了。王焕章从大邓各庄返回了老三顺斋鞋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单独开鞋铺的决定和打算一股脑的向王四爷说出来。午夜时分，王四爷的书房煤油灯放在八仙桌的正中央，忽闪着长长的火苗，橘红色亮光照在王焕章的脸上，暖意融融。乍一听王焕章做出的这个决定，王四爷有几分诧异。听着王焕章有板有眼的讲述，他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借着柔和的灯光，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坚毅、平和、志向高远、满脸豪杰之气、性格又如此沉稳持重的爱侄，发自内心的赏识和赞叹。焕章长大了，真让我刮目相看呢。看来我那身武功绝技没白传给你呀。焕章啊，你刚才说的那些想法我都听明白了啊，也能理解。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就得有你这种敢想敢干的劲头啊。王四爷语重心长地继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得把这个事情啊考虑周全了啊。哎，把问题啊沟沟坎坎啊想得多点儿啊，得想出应对的招数，这样才能把这个路走宽走远喽。王焕章用心地听着王四爷的教诲，站起身把茶壶续满了水，又把茶杯给斟满了。王四爷品了一口茶，若有所思：焕章啊，你这个决定呢我支持啊。新开鞋铺首先是资金，你父亲呢一直靠行医养家，家里人口也多，也拿不出钱来给你做买卖呀。王焕章鼓足了勇气恳切地说：那什么，那个四大爷，我想从您柜上支点钱先干起来，等以后挣住了钱再连本带息的还给柜上。一听这话，王四爷乐呵呵地说：傻小子，借钱，哎呦，借钱那压力可就大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点子吧，这新开的鞋铺啊你当掌柜的啊，咱们利用亲戚的关系拉投资，共同入股凑钱，就可以把这买卖做起来。王焕章思考着，眼睛盯着王四爷，他似懂非懂。王四爷解释着说：泽民从小到大呀一直跟着你啊，你对他也好，他最依赖的人呢那就是你了啊。行，我多出点钱，就算泽民入个大股吧，再联系几个本家亲戚投点钱。你呢家里不富裕，两个弟弟又小，就别投钱股了啊，算你两个人力股，咱们把投的这些钱合在一块儿开这个鞋铺，等鞋铺开起来赚到了钱就按股分红啊，要是没干好赔了就风险共担，自认倒霉。另外呀，我把杨康也交给你，但脑子灵活，主意多，能帮你做事。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些人只投资入股，不管经营，柜上的事情呢全由你一人做主，你呢只管经营不管投资啊，这个是两全其美呀。 啊说到这儿，王四爷开怀大笑，激动地把手一挥，险些把桌上的煤油灯都给碰倒了。王焕章眼疾手快，双手扶住了灯座，高兴地说：哟，多谢四大爷，我一定不辜负您老的期望，把鞋铺开好了。王四爷拍着王焕章的肩膀爱抚地说：行，我相信你啊，一定会干好了，你呀就甩开膀子干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开鞋铺入股的资金到位了，王焕章算计着，这些钱只够租一个临时的铺面房，要是把钱租房用了，又拿什么去买做鞋的工具和面料呢？第二天一早，王焕章找着了王四爷，把犯难的事说了，请老人家给指条路。王四爷说：别急，这事儿好办啊，你别去租铺面了，先在老三顺斋柜台上占一块地方做你的买卖吧。这儿啊做鞋的工具齐全，花钱呢去买些布料啊，万事开头难，先开了张，等挣到钱再去倒腾别的事情。王焕章拱手连连道谢：哟，那就先谢您了，等我挣着钱马上租铺面搬出去。瞧我这大侄子啊，总这么懂事儿。这样吧，把入股的资金呢先放在柜上管着吧，需用钱随时来取啊，我单给你立个账本，抓紧时间 把买卖先做起来。王焕章舒展了眉头，高兴地说，哟，那谢谢四大爷了。明一早啊，就带着杨科去买布料去。王焕章怀揣着从老三顺斋柜上支取的第一笔资金，带着杨康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新街口大街的一家小绸布店。这店门还没有开，一打听半个时辰后才开门营业。王焕章看着杨康说，二弟啊，时间还早呢，咱俩先去吃点早点吧。杨康揉着还没睡醒的眼睛，跟着王焕章来到了一家早点铺，要了两碗炒肝，两屉小笼包子。小哥俩坐在方桌前，热气腾腾地吃着，聊起了天儿。杨康嚼着包子说，三哥，却为省点钱跑到这个小店来买布，嘿，我真服了你了。不过就光指望这么挣钱，那哪辈才能发财啊？王焕章吃着炒肝笑着说，嘿，这才刚起步呢，小本生意就得精打细算。你看啊，来这儿买布，最起码呀，咱俩就早点钱省出来了，是不是？杨康把头伸出来，贴着王焕章的耳朵低声说，嗨，三哥，我听说呀，永定门外马家铺啊，挖出了一个大石碑，那石碑上刻着呢，天下红灯照，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呸，你说多邪性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都说这义和团要打到北京城了，这下啊，那些洋玩意儿可都遭殃了。王焕章双手端着青花大瓷碗，一扬脖子把剩下的炒肝倒进了嘴里，放下的碗说，咱们呢就是做鞋的买卖人，咱们先干好买卖人的事儿吧。前两天呢，我到前门大栅栏又转了转，我看大街上的人到底都穿什么样的鞋。嘿，我发现啊，平底布鞋挺时兴，穿的人不少。一会儿啊，先买点布回去，试着做些平底布鞋，拿到街上来，看看行情再说吧。王焕章说着，掏出了铜钱，站起身交给了柜台。杨康也站了起来，疑惑地说，哟，平底布鞋啊，咱能做出来吗？王焕章露出了神秘的表情，低声说，那天呢，我坐在路边仔细地琢磨了，不太难，跟老三顺斋的鞋差不多，我呀能试着做出来。一转眼儿，半个时辰过去了，他俩来到了那家绸布店，买了一匹青带子布，一溜小跑的回到了老三顺斋。有了这匹青带子布做原料，王焕章异常的兴奋，他顾不得换工装服，找两个蓝布套袖套在双臂上就开始干起来了。王焕章把青带子布打开，让杨康在一头抻着，他攥着另一头，用木尺量了几下，拿起剪刀把布剪了个口，双手轻轻这么一拉，撕拉一声，布被扯下了一块，如此往复共扯下了20块。嗯，够用了，布啊先放在那儿，留着做鞋面的时候再用。王焕章示意杨康将剩下的布捆好喽，转过身把裁好的布落在了一起。杨康皱着眉说，三哥，这光有做鞋面的布啊，那鞋底儿怎么办呢？王焕章走到作坊一头的角落里，提过了一个布袋子，掏出了凌乱的碎布头，对杨康说，我呀在柜上学徒的时候啊，我留了个心眼儿，在打扫作坊的时候把那些碎布头都捡起来装在袋子里了，这一来二去的攒了满满的5袋子。嘿，我跟你说呀，做100双鞋都没问题。说着他低下了头，双手不停地将布头捋平喽，叠好喽，用青田石板压住压平。他接着说，哎，就这样啊，一层层地摞起来做成鞋底子，得有10几层。哎呦，这鞋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老北京千层底布鞋。杨康被 被王焕章的话逗乐了。哎呦，我真服了你嘞，三哥，哎呦，你这么多鬼点子你。王焕章拿着浆糊刷子，在叠好的碎布头上一层一层地刷上浆糊，等过了一个时辰，那个浆糊半干的时候，用铁铳子一压，再用切布刀夸的一刀切下去，嘿，这一摞碎布头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平平整整的成型了。他把鞋底儿的左右脚裁成同一个形状，一双鞋不分左右脚，可以随便穿。王焕章忙着手里的活，笑着对杨康说：“咱们这鞋底子，形状都一样的，都是直角，左右脚怎么穿都行。我早想好了，这样的鞋做起来容易，穿起来简便。嘿，这叫什么？两全其美。”杨康睁大了眼睛听着，心里说：“哟，我这三哥哪儿来那么多的主意啊？”鞋底儿裁剪压好了，下一道工序是用针线一针一针的把鞋底儿纳结实了。王焕章学徒的时候就是纳鞋底儿的好手，他坐在木凳子上，双膝上盖了一块羊皮垫子，将鞋底儿放在垫子上，左手的中指戴了个大顶针，穿针引线上下翻飞，就像他平时练飞镖一样，执着的眼神是那样的专注坚定，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力量。沉寂的叫声吵响了正在酣睡的杨康，他从床上一翻身坐起来，发现王焕章的被褥仍然原封不动的整齐的叠放在那儿。哎呀，三哥又一宿没睡呀，一准还在作坊呢，做他那千层底儿呢。杨康揉着眼睛嘀咕着跳下了床，推门向作坊走去了。作坊里边微暗的油灯下，王焕章弓着身子，正一双一双地捆着刚做好的布鞋。杨康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眼含着泪花，心里暗想，三哥啊，这辈子就是吃糠咽菜喝西北风，我也跟定你了。我听到了门响，王焕章回过了头，兴奋地望着杨康。嘿，二弟快过来，这就是咱们鞋铺第一批老北京千层底布鞋，一共20双，我都捆好了，一大早啊咱俩就到大市去卖去。春末的北京乍暖还寒，老槐树枝头上已然吐出了棕绿色的嫩芽，春风吹过，大街小巷散发着绿色的芬芳。前门大石栏的早晨，稀稀疏疏的人流在微寒的春风中匆匆而过。王焕章和杨康站在同仁堂大药房东侧的一块石阶上，放下了布包，把羊皮垫子铺在石面上，取出了两双鞋，整齐地把它们摆放在羊皮垫子上。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在